anyway 啊，我哋就睇下又去到即係中段又一月，我哋再回顧睇下點啦。咁就講法蘭尼係嘛？ 系咯， 费兰尼啦，费兰尼先啦，因为今日真系太捻柒。 因为我哋其实讲转会嘅，头先成日讲奥斯尔啊， 咁啊讲费兰尼啦。咁我想，其实我本身就最主要今日想讲咩呢，就想同阿木野狗咧就平反嘅，我想帮佢。 咁捻伟大。 梗系啦，屌！即系我会觉得，你而家个个屌佢啦，追住嚟屌啦，就话鸠佢冇捻用啦，又话佢迟钝啦，又话佢签人又慢啦，又柒啦，谂嘢傻啦，又呢样嗰样啦，总之系咁狂屌六十秒啦。咁其实我想讲系咩咧？即系你哋屌柒佢嘅系唔捻啱噶，即系你可以谂下公道啲讲，你回顾翻近十几二十年啦，曼九有签过，即系你哋成即系嗰个球评家同埋球迷都成日讲曼九豪门。豪乜烂嘢门啫，我都唔知边度嚟一个豪门。咁你讲豪门何来豪门呢，而家阿仙奴就豪门 啦。佢上市喎，集资喎。 即係你豪门你讲。 八名行都上市啦。 係啦。豪门系讲咩呢，就系讲喂你签，即係你系咪签到一啲大把球员，或者签到啲好撚贵嘅球员，或者俾一个好大嘅签都签咗球员。咁你回顾返二十年有冇一个好劲嘅球员，你啊 即 係 已经成咗名。 成咗名嘅。 华朗囉。 可以改善到最大啦，华朗系咪。唯一一 个。真系真系华朗。 即系你话呢、這 个C7 啊，简东拿嗰啲啊，你签过嚟嗰阵时候都唔系话真系好世界级啫。屌你签斯丹啊，你签朗拿度啊，加卡、马多纳，屌戇鳩啦！即系你唔好将佢嚟，首先你唔好将佢形容豪门，第二就系佢签唔到人咧，系正捻常嘅。就算系费蛇喺度嘅时候又签过乜撚嘢人咁巴闭啫，有冇试过话哇大手咁连续签几个劲嘢或者成，冇喎，从来都冇喎。咁如果喺呢一个前提之下，我都唔明你哋屌乜，即係我都唔明白你哋嗰、那个屌嗰样嘢喺边度，同埋即係嗰个即係嗰个希望啊，你哋会希望哇今年啊点样签啲咩巨头啊咩成食屎啦，由头到尾都冇撚签过巨头，你又话成日希望人哋签巨头，跟住就屌柒莫耶斯话佢唔撚签巨头。 阿头好唔掂 啊，巨头咯，嗰度咪巨头咯。 佢而家个头真系巨啦。 唔系喎，但系咁喎 ，Kenny 或者各位有冇谂过点解今年啲漫迷特别想签巨头啊？ 我知，因为阿费翔死撚咗嘛。 冇寄托啊。 系。 冇 icon 啊！ 即系同埋啦，上年啦，云贝狗啦，即系你话签捻咗，佢都唔系巨星啊，大佬，佢系陨落星神嚟嘅啫嘛，即系你屌佢捻到今年佢都冇货啦，你睇到，咁就你要屌佢嘅时间咧，我觉得系有需要帮佢平反啦，即系喺呢个前提底下，即系你去到呢一刻，我真系觉得你到九唔搭八，即系佢嗰日我啲曼九球迷啲朋友仲喺度。即係講啊，好緊張啊！簽咩人簽咩人，冇撚玩啦、啊！你簽到最後咪又係簽唔到，你根本呢個費蘭尼去撚到尾，真係頭先講話真係後備，係佢先嚟嘅啫。簽撚到冇人攞簽啊，是但啦，嚟啦啊，嚟啊，冇啦啊，是鳩蛋啦！即係咁樣嘅環境底下，你都仲要嚟嘅，即係整一爆炸。 所以咧，夏薩特同埋阿 Kenny 同埋阿 Steven 咧，點解嗰啲漫迷會話？阿雲家係為簽 big name 而簽 big name， 因為佢簽唔到 big name， 你明唔明啊？調翻轉莫爾斯就係想簽 big name 簽唔到，所以簽個 short name， 屌你老味！ 之後咧氣憤， 唔係佢哋話費蘭尼係呢個都係 big name 嚟㗎，世界級房中有呢個爺爺托你嘅 potential 嘅世界級貴婦狗咋？你睇下個髮型。同個貴婦狗 唔係爆炸狗，日本 爆炸狗， 好撚慘啲爆炸狗。而家以前唔會叫費蘭尼做爆炸狗嘅，會叫爆炸頭。 係而家變咗爆炸狗， 變咗爆炸狗啦。 同埋如果你話佢真係好撚柒勁，哇！真係世界級成巴塞簽咗啦，會留俾你咩？收工啦，即係就係咁啦。你可以睇到 費蘭尼有冇打過世界盃？ 今年啦，又下薩特啦。 有冇打過歐聯啦？ 冇。 有冇贏過冠軍啊？ 都係含撚多。 奧斯有冇打過世界盃啊？ 奧斯而家有啦。 奧斯有冇打過歐聯啊？ 奧斯而家有啦。 奧斯有冇呢個頭先最後個問題咩？奧斯有冇一個夠全家試過？梗係有啦。 得梗係有啦。 咁咪咯，講乜撚嘢啫？ 即係唔撚同啦。所以你 蘇華雷斯有冇打過世界盃啊？ 梗係有啦。 蘇華雷斯有冇打過歐聯啊？ 梗有啦，仲好靚勁添。 亞即士嗰陣啊嘛，呢啲咪 big name 都屌你老味。 即係你要分清楚咯，所以我要幫佢平反就係你哋唔好再喺度 停留喺個幻想嘅世界。即係就算係老廢年代，你覺得佢好撚有吸引力，你覺得你個球會好撚真係哇，點解撚人人都話要嚟嘅？嚟嚟條撚咩？邊度嚟過啫？從來都冇，係你自己有幻想就覺得哇，個個都想嚟我哋曼聯踢波嘅，我嚟好脫福嘅，收皮啦！你咪睇。 有一個香川真司啊，香川真司壽司仔咯， 而家咪 買翻嚟擺咯， 而家咪 free sandy 咯，人哋搞緊。 好似咧。早幾集呢我上嚟做嘉賓嗰陣時候呢、你咪問過一個問題，你覺得新一個新嘅曼聯領隊莫耶斯會唔會簽到人咁樣嘅，我咪話衰衰地都簽到一個，佢、就真係簽一個， 我都咁講， 簽一個，一個咋，係一個咁大， 咁你係最後嗰五分鐘、 其他嗰啲其他嗰兩個係咩呢，笑人哋之前咧，咪笑阿雲家咧簽埋曬啲幼稚啊！而家咪做翻曬咯。 佢簽咗一個啊，佢簽咗一個幼稚啊。 兩個好似。 唉，總之係垃圾。 唔好理佢啦，調翻轉講咧，不如阿 Kenny 你話翻俾我聽聽個故事，點解嗱？你認同我話阿費蘭你係後備中嘅後備嘛？咁但係你知啦，我哋啲球迷咧，啲聽眾可能好撚忙，未必好似我哋咁撚癲，日日 update 噶嘛。係啊。佢講下個過程啊。 好撚長喎、大佬。 係嘛？嗱、我補充少少啊。嗱，一開始嘅時候你記唔記得艾簡達拿？ 艾簡達拿啦。 走撚咗啊嘛。咁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嘅，咁一定佢係想簽艾簡達。 咁梗係啦。 如果買到明係落咗必啦，有落必啦。 係啊，如果咪 啲萬九。球迷湿捻晒啦，佢自己。 如果唔系迪基亚嗰啲唔会讲，哎佢嚟 啊， 嚟啊，打完呢个于亚一， 嗰礼拜 啦，嚟啊！我仲话我顶捻住全世界，我话嚟捻咩？屌你老母！阿根达嗱，如日方中啊，宁愿留喺巴塞啦。讲拜仁冇，从来冇迹象要落边。 系系系。 嗱呢样嘢反映咗咩咧？呢个世界呢个曼联嘅管理层系世界级嘅。 嗯。 你点会打开口牌噶？云加要签奥斯，十日前都冇迹象啦。 嗯。 系嘛？呢、這个利物浦要签苏亚雷斯，当其时十日前都冇迹象啦。呢、这个车仔要签费托都冇迹象啦。呢些做嘢嘛，你同人讲，你个 contract 未签，你同你老细讲，老细我单 listing 上市搞掂嘅啦，搞掂嘅啦，最后咪搞唔捻掂咯。点解咁捻多做律师嗰啲行家会扑街俾老细屌啫？就系以为自己同个客去捻完夜总会跳舞，搞捻掂啦。屌你老尾，到最后个合约同第间 Baker McKenzie 签嘅，唔系同你马士达签，咁你含捻啦。 跟住 呢啲咪唔识做咯。跟住最好笑做咩咧？又传法比加斯啦， 法比加斯啦， 系嘛？又讲个卡卡啦，系嘛？亦都有。 家家系唔捻使钱，翻咗 AC 就冇得玩啦。 系啦，调翻 翻 AC， 翻屋企都唔捻去你度，你做乜真系睇死咩？ 史尼达又讲过啦，喂，讲真啦，即系佢呢一个方法就话到俾你听，佢由始至终都冇签费兰尼。第二个 indicator， 记唔记得费兰尼7月30号佢个张合约有讲明噶嘛？ 我哋有讲过。 系啊，如果过咗嗰日子， 有大家 佢个转会费会提升噶嘛？咁所以点解我嗰阵以为费兰尼唔会嚟，就是、因为佢过咗最佳时机嘛？咁、原来我冇谂过，哎，我 啊佢真系好嘢啊！ 我高估咗曼联同埋呢一个。莫耶斯嘅智慧，原来佢啲会做啲咁撚柒嘅嘢㗎喎。 唔係其实因为佢一心都因为喺佢心目中。 啱㗎啱㗎佢做呢啲嘢咪啱囉，继续洗啦，洗穷佢囉。啱 啊啱啊啱啊。 呢个反映乜嘢呢？其实喺佢心目中呢，佢根本即係喺曼九，即係成个领导层同埋喺莫耶九嘅心中，佢根本都唔觉得费兰尼系一个佢需要或者一个世界级嘅球员。 啱啦。 起码喺佢心目中佢唔觉得系世界级。 啱。 佢一心都系諗住法比，諗住艾简达拿，諗住奥斯尔加卡。即系佢諗嗰个牌諗到好厚，佢真系揀冇嗰间，咁你就系根本唔重视。 我又调返转讲呢，唔好讲 big 唔 big name 啊，我就系纯粹从嗰对波嘅需要嚟讲啊。大家睇咗咁多年曼联嘅波，佢最需要嘅系一个顶级嘅中场， 系 一个有创造力嘅中场。 冇错， 睇咁多年波，费兰尼上年踢得好，但你会睇得到佢根本就唔系创造型嘅，系咪？佢以前系俾人逼到去打防中，波 winning 嘅，跟住后屘越推越前，后上 硬推推捻到前锋咁滞。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佢嘅传送同佢嘅足球 系 创造力啊？ 冇啊，冇噶，冇啊， 完全唔系嗰种啊嘛。 佢扫荡型咧，后边都系 系咯，或者亚扎扎啲 friend 咧，夜托嚟嗰 撞咯， 夜托嚟嗰扎，夜托嚟，你会唔会觉得有创造力？唔会，但佢会入到波。嗱，佢顶窿系同佢类似嘅啫，但系唔会系夜托。 哦，梗系唔系嗰班啦，大佬， 真系好捻远啦， 完全唔系嗰班啦。咁又讲下啦，即系譬如佢落咗去，譬如今届开始啦，即系譬如下一场开始啦，佢会离了。就佢一定系打正选噶啦，我相信，因为抌咁多钱，佢冇可能坐后备嘅。佢一定系打正选。咁首先打正选又影响边个咧？又首先会影响阿肥童啊，首先，即系阿科怪人啊。 所以 肥童系冇得踢啦。 即系所以我话科怪人啊，坐喺后备个样啊，成个科怪人咁样，佢有排坐噶啦。吓，科肥童有排坐喺后面而家，即系佢个样系会继续嗨噶啦。即系亦都 我亦都相信佢會好似我咁預告，佢會計緊直坐，坐喺度，即係基本都坐喺度一月。我相信又會傳埋佢啦一月，因為下年佢走得啦嘛，即係來年嘅暑假佢走得啦嘛。 唔係啊，個問題係咧，你賣啫，有冇人要？同埋要 check 清楚個頭先啦、啊，check 清楚個頭、啊。 我有個題外話，你唔好覺得我搞嘅，即係咧中國嘅文化傳統咧底韻好深厚嘅。我哋成日講面相噶嘛。即係一個男人咧，最重要咧，其實係額頭同個鼻，鼻係睇條鋸嘅，額頭咧就 睇 睇你嘅陰陽同埋運氣噶嘛。咁你個額頭都破撚咗啦，咁係好明顯完全反應啦。 幾次包青天啊！而家成個月亮， 真係成個月亮咁 啊！ 我最好笑咧，我調翻轉講啊 ，Kenny， 我喺即係其他 page 或者其他地方留言就。即係笑鳩朗尼啊，或者講其他預言，啲人話：，石哥咪細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喂，我一開始都話朗尼走唔撚到嘅啦，啱唔啱啊？ 係呢個做 一直都我哋都一路講緊㗎啦。 走唔撚到，我話摩連奴玩鳩佢啫嘛。佢如果咁撚想簽落嚟，佢會唔會簽伊杜奧啊？吳家產講，即係好撚柒嘅。同埋咧，費蘭尼嚟到咧，真係為簽而簽嘅咋。 係啊。系 佢焗捻住要俾多400万， 所以啲曼九球迷都诶好过冇咧咁样，即系都系喺我喺面咁啦，又唔捻到满意咁。咁但系你话佢落到落去咧，会有冇帮助咧？我觉得会有嘅，但系系咪真系好捻大帮助咧？就肯定唔会系啦。因为譬如佢都系打开，即系吊高波，佢都系攞高波，咁佢唔等佢企喺阿云贝九隔篱，大家争高波咩？又唔捻系波。咁佢褪后，如果你话做下扫荡，又好似冇乜用，因为其实你 卡维卡上季打得几好 嘅。系啊，你睇到呢两场阿摩连奴去示范，亦都系即系好似我上个礼拜咁讲啦，摩连奴都系有心嚟整捻鸠佢啊嗰场和嘅，即系睇捻住嚟食咁，又或者屌你咁曼九啲球迷又梗系唔捻锯啦，又话屌你点捻会系啊？好明显唔够抽啊！咁大家咪睇到咯，即系呢个礼拜亦都即系好似我哋咁预言啦，咁就。佢落撚咗去，佢落咗去褪撚翻去後邊同佢掃動，或者佢前面同佢串連又好咩都好，我唔覺得喺個進攻上，因為其實佢開始咧呢兩場，即係我亦都預期啦，佢嚟緊會有好撚多場和波啦，咁就佢會開始即係嗰個進攻嗰個傳員咧，會開始慢慢越嚟越少，因為我今日其實有寫少少就係、是。费蛇同阿莫耶斯嘅分别系咩呢？费蛇就会喺一个好捻僵局嘅环境底下咧，佢会利用到其他唔捻同嗰啲捻嘢肥猪肉啊走嚟走去啊传波嗰啲咧，佢会用到一啲即系个别性嘅球员，佢可能可以改变到个战局。 正手球星 系啦，即系当然啦呢、這个，咁就可能可以改变到个战局。但系你睇到莫耶狗咧，佢系。唔系好利用到每一个球员嘅特性啊，佢系比较感觉系真系主力嗰一个即系打主力嗰啲球员咧，一个两个嘅一刻嘅发挥或者突然之间爆嗰下，系嗰啲会比较多咯，就多过佢利用晒全体嘅球员。咁亦都睇到全体球员其他嗰啲球员嗰、那个精神啊，或者嗰啲状态咧。系講喺個面上度都睇到佢哋唔係好積極或者唔係好投入嘅，咁就會好你佢嚟緊就會好多問題啦。 喂，我見咧，我哋即係都做咗啲新聞嘅搜集啦，同大家講下歷史啦，即係呢個轉會窗一啲好峰迴路轉嘅事情啦，係嘛？咁你睇到就法比加斯都講過啦，就話例如話我雙倍人工都唔會去曼聯啦。 啊，呢個就好興奮啦，呢個。 咁我都有一集都講過嘅，嗱，我真係要為個節目去。即係賣廣告或者 sell 下自己嘅，我都話嘅。法比加斯同雲貝斯完全唔同嘅，法比加斯係回家，雲貝斯咧係出賣。咁所以雲貝斯法比加斯係唔會去曼聯，同埋咧法比加斯個 course 入邊都講明嘅。如果巴塞要賣去其他球隊咧，雲家都係收翻同一嚿錢嘅。咁所以呢個都唔會發生啦。調翻轉講就， 同埋有一樣嘢好緊要，法比加斯講即係講得好緊要，佢話就算我而家喺巴塞啊，我個人工已經少過阿仙奴。即係佢嗰個人工啊，已經少過喺阿仙奴出緊人工啦。佢話：但係唔緊要，我係唔會醜。佢因為嚟巴塞踢波係實在係我夢想。即係呢個好緊要啊！大家咪睇到個分別咯。 佢倒貼㗎，佢真係，佢真係倒貼翻。 即係個分別。 我都係講個嘢，足球咧就唔係即係金錢同 trophy 咁簡單，即係背後有好多價值。 唔淨止係呢樣嘢。 呢啲傻佬會將個青春花喺入邊啊嘛，係嘛？咁奧斯嗰個唔使講添啦。喂，調翻轉有單好講嘅嘢，有個畢爾巴嘅中場 喺利拿。唔得住，再講多少少先。 哦，好啊。 仲有少少就係咧，原來咧嗰個轉會費2750万磅咧，原來有傳啊，咁就話係2000万九支係出2350万磅，所以先搞到最後五分鐘先撚住簽嘅啫。咁點解會咁樣咧？但係其實愛華頓係咬撚住2750万磅，咁爭400万磅，咁爭400万磅喺邊度嚟咧？咁而家傳咧就係話 費蘭尼呢就自己將佢嗰個400萬磅嘅獎金呢我唔撚要啦，即係嗰啲忠誠金嗰啲之類，佢就話唔撚要啦，咁就褪撚咗400萬呢落返去，咁就搭撚夠2750萬磅先至放人嘅。咁然之後愛華頓呢今日呢嗰、那個管理層呢就喺 Twitter 嗰度講，就話冇呢咩事，呢400萬磅就唔撚係嘅，唔撚係啊費蘭尼貼嘅。總之佢嗱佢講到曖昧嘅，佢就話總之萬九呢就批，即係總之買家呢就我哋收到嘅錢呢就係收到2750萬磅。佢就冇講得明，就話啊萬九係俾撚咗2750萬磅，佢總之我哋收到2750萬磅。咁亦都因為呢400萬磅呢究竟係真定係假呢件事呢，咁然之後我哋就褪落去講嗰個畢業包中場。 我話講啊喂。 係啦。畢業包中場嗰單嘢係咩呢，就話呢單真係其實幾好笑嘅。咁就一路睇緊，其實萬九球迷我啲 friend 呢都有講嘅，就話啊一定要簽啦呢個。 啲係 friend 嚟嘅咩？ 屌咁冇計啦，有啲真係識撚咗好耐。咁啊都焗撚住要面對佢啊，我雖然佢哋好撚麻木同埋好撚戇鳩，解釋十萬次佢都覺得我係亂咁噏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呢單嘢呢就原本呢就話簽呢一個中場嘅，呢個中場叫做乜鳩嘢名啊？ 靴利拿。 就簽下靴利拿。咁呢就衍生咗一件咩事呢，原本就講到話 firm 㗎啦，我都嗰晚我都一路 keep 住有睇，就話啊 confirm 啦，嗰個就一撚定簽㗎啦，然之後就簽即係 total 兩個啦。其實我都喺度諗，如果啊爆炸狗2750萬磅再加埋呢個靴利拿呢，就差唔多成6000-7000萬磅㗎喇喎。以萬九呢一個即係呢咁多季嘅走勢同簽人嗰個路徑呢，我唔係好相信佢會一口氣使7000萬磅或者即係6000-7000萬磅啦。佢係使唔起咁多錢嘅，基本上即係我相信呢2000幾萬磅。 唔係啊，我哋香港人俾咗800萬俾佢。 我知佢都好撚緊火㗎啦，即係嗰個錢即係 賣唔出啦嘛，肥糖。 係即係呢個當然啦，佢變咗貨怪人，邊個要啫？而家 真係好難揾人要咯。 係啊， 一陣間頂頭錘咁樣，哎呀裂咗咁樣，咁點算咧？ 裂撚咗個頭咯。咁就即係佢。就話而家搞撚到尾咧，就原來簽唔到嘅。咁簽唔到係咩原因呢？簽唔到就原來就首先就傳咗，就話其實萬九咧根本就搞唔撚，即係去到尾先至發現原來咧西班牙嗰個税制啊，佢哋即係萬九個成個管理層同埋萬九加埋萬九啊，佢哋原來係唔撚理解即係西班牙嗰個税制，即係轉會或者出糧嘅税制性嗰啲啊。咁啊結果即係嗰啲手續。同埋嗰啲文件可能未撚齊就搞唔撚掂嘅。咁呢個亦都反映住啲乜嘢呢，亦都反映住我哋嗰個節目呢一向喺度講緊啊費蛇個撚樣呢，佢簽人係唔撚使做手續㗎嘛。 唔使打電話。 即係大家知啦呢個。佢打電話就嚟㗎啦嘛。即係不嬲都咁跳撚開所有，即係佢同梁振英一樣係冇制度㗎嘛。 嗌外賣。 係啊，佢嗌外賣咁樣打電話就嚟㗎啦嘛。咁呢單嘢講撚完，哦，即係彎撚咗之後呢，咁曼聯嘅高層就出嚟講啦，就話其實唔撚係嘅，嗰三個呢其實呢就係騙子嚟嘅，就唔撚即係嗰三個人就假扮，就傳咗出嚟就好笑嘅，就假扮曼聯嘅幫曼聯去傾呢單deal嘅人，就去撚咗畢爾包，就同畢爾包傾。咁我就即係我又有好大疑問啦。 更戇鳩呢啲諗法。 係啦，即係我就好大疑問啦，即係畢爾包會唔會放三個人入嚟騙子喎、啊、點樣騙子啊，即係你行入嚟話你係代表曼聯，你就代表曼聯啦。咁都有文件啩，咁都有一啲聯繫啩。我諗你打個電話過曼聯都問到啦。 佢可能呢，因為有之前呢咪有講過佢嘅贊助商而家係哇哈哈嘅，即係學咗大陸嗰啲嘢呢，第二張卡片呢，我係就係囉。 係就係啊。 咪囉。 指下個鼻就係、 是。咪我就係曼聯嘅。嗱俾張卡片你啦。嗱。醒你啊張卡片，咁咪以為係咁樣咪。 即係用一個好基本嘅邏輯去思考啫，即係你三個人下嚟同我傾，喂大佬唔係買棵菜啊大佬，即係唔係話買行埋去買杯鹹書咁樣簡單，或者鹹碟㗎嘛，即係你入嚟係講緊3000萬磅喎、哦。是傾緊喎，即係傾緊3000萬磅嘅轉會費喎，買一個球員喎，講緊3000萬磅係幾多錢啊？3億港紙啊，大佬、嗯！即係你有乜可能有三條友入嚟，你可以即係乜撚嘢都冇行，會篤下個鼻，咁你然之後就傾就仲仲 有三條友係咩人嚟㗎？ 嗰三條友係真係律師嚟嘅， 律師嚟㗎嘛？你知唔知三條友即係呢個律師，即係呢個團隊之前係做過咩deal㗎？ 係幫阿皇馬傾過。我哋傾過嗰個係邊個？ 嗱，唔止皇馬嘅，仲有咧，佢最重要促成嘅deal咧，就係拜仁買呢個查維馬天尼斯嘅。咁咧有一次咧，我就即係之前都唔為意嘅，咁就話説咧就係有一次搭飛機啦，咁啊 搭國泰啦，咁啊坐嘅時候就睇到有輯利物浦嘅特輯啊嘛 ，Being Liverpool 啊嘛，咁啊入邊咧有一幕就係話即係球員買賣，有個律師坐喺度好撚緊張嘅。咁其實咧 ，Solicitor 咧喺英國嚟講咧扮一個好重要的角色，或者歐洲球人都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就係因為佢喺買賣裏邊，你知道簽一單合約嗱，Stephen 你知啦，你搞咁多呢啲即係合約嗰啲嘢，你會知道合約嗰啲係好撚。要好撚仔細， 係啊， 律師去睇噶嘛。 冇錯， 你做緊公司就即係一定要有啲 in-house lawyer， 就算冇 in-house lawyer 都要外聘一啲， 冇錯，冇錯 ，contract 噶嘛。 一粒字都要查到細。 咁你講緊3000萬，除咗3000萬以外，背後講緊成個未來嘅商業價值， 係 球會嘅發展。咁所以嗰張合約係幾撚值錢，或者嗰係幾唔容許出錯咧咁樣講。咁所以律師咧喺買賣嘅過程裏邊係擔任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所以咧呢三個律師講緊唔係無名無姓。 范 律师嘅师爷，佢真系有份促成过呢个查韦马天尼斯嗰单成交嘅律师嚟嘅。曼联点解揾佢咧？唔揾我咧？唔揾阿贵斯杰咧？因为嗰啲人做过嘢啊嘛，做到嘢啊嘛，学阿实德话斋系嘛？喂，但系咁，你而家反转头，因为自己柒捻咗，因为唔熟个制度，就话嗰三个人唔代表你。 骗子， 话骗子，我话俾你听，嗰三个律师又告鸠曼联诽谤啦，吴家祥。 啱啊，我都系咁谂啊。 系咪啊？喂，冇可能假嘅，你明唔明白啊？即系你唔会冒，即系除非嗰人精神 病。你唔会去到，即系就算系冒，但系唔会去到话嗰个谈判去到差唔多丢咯。 咁咪 即系呢样嘢系唔可能，我讲出嚟你都唔捻信啦。即系你呃人咁，冇可能噶嘛。你话我买本书噶嘛，买本书啊，或者倾咩？你唔好话倾咩啦，买层楼啦，简单啲。你都唔会去到丢，跟住你先发现嗰个几个人系假噶啦。 资格告人哋话人哋冒啫。 唔系佢唔系告人，佢就即系佢行求捻其人出嚟就，嗰三个系骗子嚟嘅啫，就唔捻关我事嘅，即系好荒谬 嚟。即系咁讲啊，如果你话告人，就算讲到告人啊，佢都唔够姜去告嗰三个律师， 因为佢自己唔啱啊嘛，讲大话啊嘛。 呢个其一啦，另外其二嘅，如果要告嘅话 ，LV 第一个告你侵权先。 喂，唔系我调翻转讲，我想讲咧，嗰啲律师咧做嘢一定系咁嘅。即係佢會去代表個 client 咧，之前一定會簽一封信，叫做 letter of instruction， 就話我而家咧就 represent 你去做呢樣嘢啦，入邊有啲乜嘢權限我可以做嘅，一定有噶嘛。 係， 咁佢哋班撚樣，如果而家出嚟話呢三個係騙子咧，得兩個可能嘅啫，又係兩個可能啊。第一就佢哋夾好咗，喂，冇呢回事，我哋拆咗， 係啊，好明顯啦，呢個好明顯啦， 做啦， 有機會。 第二個咧，可能佢基本上佢係世界級噶嘛，呢個領導層，因為換咗新 CEO 啊嘛。咁可能佢根本乜撚都唔識，驚啊，驚柒，就求撚其作個大話。咁我懷疑我而家真係留名睇呢三個律師，如果冇第一個可能性嘅時候，告鳩佢誹謗啦，仲使揾食嘅？你俾人騙子喎、大佬 ，reputation 緊要啊嘛，大佬， 告撚爆佢根本， 就告撚爆佢啦！呢單嘢就你其實你根本就睇到， 如果唔告嘅話，喂，如果譬如話嗰三個律師唔告嘅話，真係冇啖好食嘅喎，大佬，啱先，喂，永遠影響一切喎，而家係 呢個真係好緊要。 第時點樣出嚟行啊？啱唔啱先？第時其他球會點會再揾你三個嚟咯？ 咁就係啦。咁我哋又即係輕輕跳翻去我啱啱講400萬磅啦。即係點解會話嗰400萬磅同呢一個有關呢？咁其實你可以睇下咯。即係佢哋而家做嘢嘅手法就好撚梁振英噶嘛，都係即係咁樣搞。即係翻轉頭咪就係嗰400萬磅，即係咪睇你信唔信咯？即係你會覺得信，你會信？啊，即係佢出嚟講啊，話冇嘢咩事啊，定係費南尼真係貼錢啊？我會偏向相信費南尼貼錢，貼400萬磅都要過去咯。即係佢連2700萬磅都俾唔撚起，咁然之後就有條戇鳩嘅爆炸狗，寧願自己貼錢都要過曼聯。 我要打一打斷大家先，有聽眾話聽唔到直播啊，夏薩特可能可以幫我 睇咁撚大鑊， 係啊，好撚大鑊。有部分啦，話啱啱聽唔到咁樣，咁啊。即轉會嗰度大概咁樣啦，不過我又即係評估一下，經過咗轉會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傾下嘅。就大家覺得前四嘅形勢係有冇一啲微妙嘅改變咗咧？問一下 Stephen 先，嗱 ，Stephen 你最開心啦，應該今個轉會窗 就最一定係 攞尾彩永遠都係最開心嘅， 應該係噶啦。我相信全世界真係呢一刻最去到臨尾，我知道係咩超過300個定。300萬啊，定系点样？总之个 kick rate 好捻夸张啦，总之全世界都睇紧住啊奥斯尔呢单嘢。 呢单嘢仲爆个巴尔，屌你老！ 系啊，即系同阿巴尔个反而嗰边，即系反而冇乜人留意啊。临尾呢下呢个爆咧，真系好捻夸张。咁你讲翻前四就曼联一定跌出去啦，我自己觉得一定跌出去啦。咁即系应该系嗰前四就应该系车仔曼城。 阿記同李記咯。嗯，啊，我自己覺得我一定唔會揀熱刺噶啦，大佬呢個唔會啊，呢個我諗大家明啊嚇。 問下 Kenny 啊 ，Kenny 你覺得咧？ 其實都係咁上下啦，最主要睇下再睇多兩場曼九啦。即係我預期佢會對下一場，即係來呢個禮拜休息啦，咁就再下一個禮拜對水晶宮，我相信會係一個好撚難捱嘅一場波，我相信佢。因為打完水晶宮就要作客曼城， 同埋大家都會 expect 呢一場係一個 comeback 嚟㗎嘛，即係大家會覺得你兩場失咗分啦，呢場對水晶宮應該攞分。调翻转会有压力嘅， 压力噶呢场压力噶，咁同埋水晶宫，我相信水晶宫都睇到两场板都会即系捉到少少路，点样去钳制佢唯一识入波嗰个人呢？ 我希望查马克可以入波咯， 查马克我都俾即系好高期望佢咯。 前四你点睇啊？就调翻转， 同阿 Steven 一样咯，又系曼城。车仔、利记同埋亚记呢四队咯。 嗱、我都系呢四队嘅，不过我排名上面有啲转变，大家可能会觉得我黐线嘅吓，我上次 我冇，我就系觉得呢四队 系啦，队 系咁， 系呢四队。咁我就想讲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前即系冠军啊，我真心你唔好耻笑我，我觉得亚仙奴会攞冠军嘅、嗯，我真系买咗噶啦。第二队咧就系、是、车仔，第三队系利物浦。第四队系曼城，因为咧我经过呢几场嘅观察，当然都要再长少少，可能多五场啦。我就有一个睇法嘅，我觉得阿仙奴咧呢班波咧，嗰班球员真系好过瘾嘅，即系云加系一个好嘅领队嚟嘅。因为嗰班球员，我认真讲咧，我唔觉得韦舒亚系有卡士嘅，可能阿 Steven 唔认同，我更加唔觉得蓝色系球员嚟嘅。咁但系呢两个球员都竟然识踢波，咁啊真系唔差啦。咁啲人话喂阿仙奴你冇防中，费明利系乜嘢啊？费明利，你有冇睇过佢踢波啊？以前 梗系有啦。 费明利嘅波 winning 有几捻劲？你有冇睇过啊？究竟即系佢补充咗噶啦。费明利，我真系好想去睇到佢踢翻阿仙奴有水准啦。更重要嘅奥斯一个救全家嗱，呢个系好事嚟嘅。阿仙奴队波咧冇乜大变动嘅，班波只会更成熟嘅啫。加多个奥斯二，实力咧成咗二咁上下啦。车仔有期望嘅，不过我对于摩鲁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怀疑，就系、是、究竟佢到第几场先摸到佢嗰十六个人咧，十五个人咧，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同埋佢打太多波，呢、這个我真系有一个怀疑，到究竟摩鲁佢能唔能够发挥到嗰一个最大嘅功效？如果摩鲁唔睇阿仙奴在眼内，借咗丹巴巴俾阿仙奴啦，佢就系知道我借埋丹巴巴俾你，咪扑街唔家产？摩鲁都唔系傻噶，摩鲁嘅足球智慧比我哋加埋成十倍应该都差唔多啦啩，咁佢都唔敢做。咁就证明一定佢睇到阿仙奴有实力，咁所以我觉得车路士有一个咁嘅隐忧。但系然后讲点解曼城我会将佢突然一个排名降低咗咧？我发现一样嘢，帕利坚尼系好嘅，但系对波咧，即系嗰只好嘅球员，俾人教柒咗三年，突然之间要 twist 翻个 mind 咧，变翻个正常人咧，唔系一两场波， 要俾啲时间啦。 同埋咧，你睇到佢哋对下游球队咧，我睇多两场啦，真系好闷啊！ 有啲松懈啊！ 好问嗰班球员对下游球队嗰个表现真系吓卵死你啊！好卵似当年斌仔大嘅利记咁，即系你明明睇住佢食硬噶咯，海鲜到咁样，搞唔卵掂。嗱，我点解觉得利记可以有第三位咧？我就因为一个好重要嘅睇法，系在于我觉得罗渣士咧，佢嘅expectation 咧，即系佢自己对于支球队嘅睇法或者一啲期望咧，喺适当做咗个调整，加上冇欧洲赛打，我唔觉得利记系会有第四咁少嘅。我觉得如果利记下年有欧联打，就一定唔系打附加赛。呢个系我个人嘅一啲睇法咁样啦。 系 咁，点解完全排除咗热刺咧？就我同热刺冇仇嘅，虽然热刺冇买，即系冇球探就全部睇。利记买咩人佢就买咩人啦，咁即系但系调翻转嗰热刺，因为佢真系换捻晒啲人，我觉得佢真系会桑迪拉莫斯化，佢翻桑迪拉莫斯嗰个年代，好大镬。跟住曼联唔使讲啦，喂，你呢班波你点挨落去啫？云佩斯呢两场俾人 mark 死， 佢要挨噶真系， 偶然嚟噶。调翻转讲，你乜史笃城我批佢今年排榜尾，佢都有六分多过曼联，咁曼联含得捻橡皮糖啦，唔系啊，史笃城真系閪都冇人有啦。晓少大佬嗰个系，虽然阿 Kenny 可能唔认同，但晓少真系 晓少咩啊？ 你认唔认同晓少咧？ 猪卵线啊！我最中意晓少嗰个，嗰个卵样专大人降班噶嘛，所以我好支持佢噶。佢打起身队都降班嘅。 哇！嗰队降班胆可以高分过曼联 啊！即系因为其实点解即系觉得晓少好嘢咧？因为其实佢第一个带曼城噶嘛，即系正式发狂买人，佢系第一个带曼城噶嘛。 系 啊！我屌佢老尾啊！佢都可以输俾曼联嘅。即係好撚滾，即係一面對呢啲領隊，我又好撚滾。即係你買咁多人，嗰隊超級球隊， 你對撚住曼聯都要跪低嘅，即係我好撚鄙視啲嘅。 嗱，阿沙特，我哋仲有幾耐啊？ 仲有幾耐？ 可以加時嘅。 唔係，我講多少少時間啦，繼續賣廣告啦。嗱，我哋講翻咧就費格遜出自傳咯噃。 係啊， 大家買唔買啊？我話俾你聽，唔好買。OK， 影人， 我會問人借你影人，唔好俾錢佢賺啊！即係你哋知唔知咧？原來我哋去卡拉 OK 唱歌咧，點嗰首歌咧，即係嗰個作詞人同作曲人 都一次，佢係有錢收， 有錢收， 係啊係啊，即係、啊啊、 所以點解呢個二次創作大家都會覺得題外話啦？點解話即係唔應該搞鳩？就因為其實二次創作咪整 hit 咗首歌咯，係、嘛？咁咪大家去卡拉 OK 嘅時候咪唱咯，唱呢、這個再領略雲家的美，門外漢曬鳩氣。咁而家唔啱唱啦，呢首當然。 你解釋下呢個字先， 唔好意思，呢個係咩字啊？ 佢個自傳個名啊， 望下先。biography 咯 ，my biography， 咁嗰首 my 嗰个就其实佢99年出嗰个嘅叫 Managing My Life， 咁就系喺佢赢咗三冠王之后出嘅。咁、我想讲咧，就好多名人咧，即系讲紧讲起费格逊出自传，其实好多名人出自传之前，其实唔系就话啊，我今年出，所以我就先至嚟写嘅。佢、每年都会有个人咧。 跟住 如果唔係點解 Steve Jobs 啊死嘅時候可以即刻出到本自傳咧、因為人跟住佢，佢知佢自己呢樣嘢賣錢，咁、佢就會將呢一樣嘢咧就即係你知啦，我哋普通凡夫俗子唔會諗呢樣嘢，但係好多著名嘅 名人啦、 外國嗰啲啊，尤其佢係會咁去做 嘅。頭先阿 Stephen 話咧，佢寫本自傳出嚟咧，唔係佢寫嘅。是人哋寫的、你明白 嗎、是 他懂識字咩嗱即又調返轉講啊兩集之前阿肥 Sam 我哋嘅嘉賓都講㗎。係 呀呢個係。 呢、這個費格遜會效法呢個陳希同同埋李鵬出自傳嘛自我救贖嘛令自己留名青史嘛。咁我喺足球頻道個 page 嗰度留言跟住有個漫媒欸細呢你講咩實會知道出自傳啦。我唔係話佢會出自傳啊係佢會出本自傳爆一啲嘢為自己嘅 defense 啊。嗱我話俾你聽呢本自傳呢係費格遜最後一本自傳嚟㗎。OK， 九九年嗰本咧系 dishonor 嘅，唔诚实嘅，佢冇讲晒所有嘢，或者包括呢一本都唔会，但系一啲最争议性嘅嘢，佢一定会 mention， 一定会提。咁我哋留名睇呢本嘢究竟会讲啲乜嘢，系嘛？我哋就迟啲先再去讲。但我就想话俾你听咧，我哋反曼唔会错嘅，唔系因为我哋叻，系因为我哋要 我哋睇得通嘅， 睇得通同埋即系曼联同埋曼迷太柒啦， 系 估到晒，你明白？冇捻意思啊！嗰班柒头，你估到晒所有嘢系根据嗰个剧本同嗰个路线去发生嘅。朗尼走唔到好难估咩？唔难估啊！曼联签唔到 Big Name 好难估咩？唔难估。 唔系我系估唔到肥同变捻咗科学怪人咯。 我都估唔到， 我都估唔到啊！ 我仲要系自己人亲自落手， 亲自操刀。 喂，但我想知佢点伤噶？系因为我冇留意呢单新闻。 好似冇乜点样好长。 但系训练嘅时候受伤。 训练咯， 话系阿宗师落手咯。 宗师落手， 肥猪肉 但系冇理由，宗师嘅手唔系戒刀嚟，佢而家系戒咗条， 即系 踩啦，踩鸠你头都可能，如果唔系点会爆到咁？因为你打针都唔会爆到咁啦，好明显系嗰即系啲 boot 或者啲钉， 可能西瓜刀， 直情西瓜刀开个额头啦。 我而家喺度谂紧咧，以前你哋有冇玩过一个 game 叫做即系喺街机啦，好耐啊，叫街头霸王啊，阿君佬咧咪脚刀嘅。嗰下咯，可能 係，可能係，似喎， 嗰下就可以去到咁高咯。 喂，調翻轉去諗咧，其實我覺得可能即係大家對佢都即係嗰啲曼九啊，嗰啲球員啊，對朗尼可能都有不同程度嘅鄙視㗎啦。咁所以佢哋可能即係借啲椅踩多兩腳咧，就唔出奇嘅。 而家 但係你自己人練波都唔係咁樣㗎。 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咧曼迷咧。唔會理會究竟阿朗尼究竟傷有幾多啊嗰啲嘢唔會嘅，最好咧就係快啲攣咗針當冇事，即係搽翻好厚啲粉咁樣，跟住賣出去咧好好睇睇咁樣嘅啫。 不過真 係 接受唔到咧，就因為小弟嘅周年紀念咧，同女朋友咧就10月24，佢本書就10月24出，即係撲你個街，即係嗰一日真係唔知要點搞。 幾好紀念價值啊，係咪啊？ 你去死啦！ 最唔 咁個撚樣都識 cap 水嘅，佢就搞咗暫時暫定五場嘅見面會。咁首先係 Manchester 啦， 是是會啊 嗰類啦，可能 啊， 哇屌！ 跟住喺格拉斯哥啦，即係翻佢 cap 撚到爆啊，真係 翻翻自己蘇格蘭嘅主場啦 ，London 啦，唔使講啦，大城市係咪？咁跟住 Aberdeen 就因為佢喺嗰度教個波啦，係、 一定啊！ 唯一一隊俾人炒咁咪 Aberdeen 啦，跟住去翻都柏林就即係愛爾蘭。 你 講 唔 講 得切去送一件反萬 T 俾佢？ 唔使啦，因為講唔切㗎啦，1月8日都咁啊！我谂即系今集如果讲啲新闻，大概系嚟到呢度啦。但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开心啊！ 有 样 嘢讲咧， 点 咧吓？即系小插曲嚟啊！而家我谂最相信 漫迷最開心就係簽到費南尼啦。 咁點撚梗嘅諗住？ 咁佢一簽到嗰陣時候咧，我喺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就睇到一段嘢啦。佢話千辛萬苦終於簽到啦咁樣喎。跟住咧我呆咗啦，跟住咧隔咗大約我諗有冇十二個鐘頭？我諗有十二個鐘頭咧，就宣布咗佢咩31號嘛。跟住佢 po 咗出嚟，今年費南尼咩31號咁樣喎。咁我就還一句出去，佢又唔係卡卡卡卡翻去 AC， 我就想知道佢究竟會唔會攞翻廿二號啦，啱唔啱先？邊個 care 啊？麥當勞叔叔咩 number 啫？啱唔啱先？ 佢哋 care 咯。 麥當勞叔叔嗰、那個我計漢堡包嘅啫嘛，最多啱唔啱先？四號餐唔該咁樣嘅啫嘛。 咁你下次我哋踢波俾咗四號餐嘅啦。喂，仲有啦 ，last 一個啦，乾炒啦。呢單又係 爭啲漏啊，真係 好 事啊！ 呢單 呢個超爆笑呢個。 係啊，即係去到尾咁就都係簽唔到啦。諗住因為 last 我望緊，咦？因為其實熱刺話想都有講過話想簽噶嘛，咁啊搞唔掂啦，咁又跟住無啦啦完咗，係完咗轉會窗啊！跟住睇緊新聞就講緊話啊，仲傾緊乾炒得啊，足總可唔可以即係有個例外，即係俾佢搞埋個手續就簽埋乾炒過嚟？ 以前可能得， 以前可能得， 以前咁啊係， 以前可能得。 咁但係結果就彎撚咗啦，咁就有講啊，剛才我就話嘩喊啊大佬，即係 呢個其實係有少少吹水嘅， 係咪 點解呢？因為你睇返呢，如果中文呢就有呢段新聞，但係英文呢就冇呢段嘅新聞喎， okay, 即係有機會係煲水囉可能。 啊咁啊唔知。 但唔緊要，但最後佢都退唔到啊。 退唔到囉。 大佬啊要安慰一下㗎嘛，安慰一下返漫迷嘅心。 唔係，我就懷疑其實佢喊咪喊咩呢，喊咪嘩好撚彩。 真系会噶，好彩咯，冇去到。 真系怯啊，大佬。 我都初头谂，哇，真系险过剃头啊，真系。 小组出局点算啊？ 唔系，系做翻个人咯，主要。 系啊，个问题，我真系唔识四只脚踢波啊嘛，大哥。 咁啊，真系唔捻惯噶嘛，你突然之间去到啲咁嗨波，即系又系嗰样啦。你话去捻到费南尼又系，其实都几难面对嘅，因为唔系话即系做狗之余，佢又。你突然之間啲隊友咧閪撚咗波咧，你未撚試過後，即係個左右隔離左右係嗰啲咩 Cavalry 啊，嗰啲卡梅克嗰啲，屌你去邊個波佢又甩腳咁，我好難踢噶嘛。 其實講真，如果你調翻轉頭嚟諗下咧，其實愛華頓班 fans 咧，其實都好心噏嘅。嗱，你冇咗個領隊不特止，你仲要冇埋你兩個 本身佢自己 兩個主將其中之一個啦嚇，即係最值錢嗰個冇埋。 唔緊要啦，我借盧卡古俾佢。 咁呢一樣嘢借唔係買啊嘛， 頂住先啦，頂住先， 即係頂得一季，咁你下一季係咪又係借俾佢啊？咁樣先，即係個問題係咁樣，即係我話俾所有愛華頓嗰啲 fans 聽啦，你放心啦，佢去到嘅話咧， 佢都冇好日子啊嘛， 真係冇好日子過㗎，真係。 同埋我覺得咁啦，即係有啲人咧，即係如果佢要選擇做狗咧，你唔好覺得冇咗佢係可惜，而只係睇清楚佢真面目。在奥运的事件，在云佩斯的事件，看得很清楚。 两单都很清楚啦。 很清楚，即是那个人要走，他愿意，你看奥斯尔三度拒绝曼联。 是。 这些就是赢了。 是。 这些就是 character 咯。 即是法比加斯都。 不是，而且他都不想离开皇马的，即是他自己都说。 那他宁愿他不去皇马，即 是 他没得揀， 他宁愿揀， 他都要揀阿仙奴嘛。 即是他意思啊，屌我都是被逼先走的啫，如果不是我都是。都會留低嘅選擇。 嗱，呢啲咪中場嘅視野咯，永遠就 always see the big picture 咯。奧斯除咗踢波，做人都睇到咯。 就唔撚同。 你話我捧佢上天又好，點都好啦。我呢個禮拜就係追奧斯爾啦，你吹啊，係嘛？即係利物浦都唔差，先到沙高，係嘛？借咗摩西斯，咁我哋唔 aim high， 唔係話要攞冠軍咁。 摩西斯反擊啦。 咁前四。硬硬地冇所謂啦，即係對手都係熱刺啫，關你曼聯撚事咩？你歐霸杯攞唔到啦，阿橙 試下嘗試下爭下呢個歐霸嘅席位啊，或者有啲機會諗下嘅。 唔係，咁大家要諗下，阿莫雷斯都要按部就班噶嘛，今屆咪開始去打呢個咯。 按部就班，步向降班。 我相信 佢按部就班，佢都有排俾人屌啦。佢屎忽， 唔系 你知曼迷真系黐噶，大佬 真系好啦，戇鳩，即系嗰啲曼迷嗰啲胜利，即系嗰啲胜利曼迷嗰个态度咧， 即刻排住队屌佢噶嘛，而家净 系真系好黑人憎咯。 哇，凶狠程度凶狠到我哋啦。 最尾都系讲一样嘢啫嘛，系嘛？最尾完结啦，呢集要系嘛？我记得即系嗰日利物浦赢咗曼联，跟住阿仙奴赢咗热刺之后，我 po 咗张相就系热刺诶曼联诶 ，sorry 啊。阿仙奴嘅球迷喺酋长球场外面跳舞嘛，我咪话咯，即系一队波唔系因为有冇球员加盟啊嘛，系计你系睇你班球迷嘅质素同埋忠心程度啊嘛，十九队波都有，但系你哋曼联冇咯，即系呢个真系最经典系嘛，即系一个嘅回应俾呢班捻样咯。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嚟呢度，我哋听日都要翻工啊，大佬，唔玩咁嘢啦，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